开心啊！一月二号系2023年嘅一月二号啊！大家习惯咗改呢、這个写年份嘅习惯咪？因为咧好多时候咧，你可能做功课又好啊， 以前 是工作又好 啦，支票嘅可以到底听话， 好容易会写错咗上一年嗰个嘅年份噶嘛。 系，我谂大家都习惯呢个2023，其实嚟到呢个五点几咧， 系 都过咗，仲要系二号添，其实都过咗好耐噶啦。不过就我又第一次2023同大家 say hello 啊！ 系，苏动音乐。今年咧继续就会同大家见面嘅， 系亦都今年就睇下点啦，我都唔知道会点啦， 开心咯，就一定系开心噶啦， 就开心啊！有我哋两位喺度开心啊，系有冇人出嚟同我哋开心啫？你又唔知啊呢啲，系啦，咁但系就希望新一年大家身体健康啦，系啊，咁啊都冇乜好讲， 系啊，咁啊继续。睇今年我哋会唔会又有啲新嘅嘢带俾大家咯？思考下咯，我哋又即系新一年嘅话，系应该又要有啲嘢要转变下嘅，但系暂时未谂。 将骚动音乐变成一个唔系音乐节目啦， 不骚动音乐嘅咩？系嘛？ 咁啊，转变系即系变成一个非音乐节目 嘅，游戏节目，但系会播歌咁样， 或者唔播歌嘅音乐节目咁 啊？好啊，咁啊呢个大家都期待住先啦，因为我哋都要 未 谂噶，未谂嘅，但系因为又其实每年都会有少少新嘢想带俾大家，即系例如我哋上年就开始咗呢个音乐桑拿啦。咁暂时我哋都会继续去做呢个嘅环节嘅，因为其实仲有好多嘅音乐嘅种类未分享啊。今日咧 你讲埋今日 嘅。今日咧就提一提大家，我哋六点钟嘅音乐桑拿咧就会讲下好有，我觉得系好有呢啲新年气氛欢乐嘅嘢嘅，就系Bubblegum Pop。咁你听完 Bubblegum Pop 呢样嘢，你可能唔系好熟悉，好似未听过呢样嘢，一阵解释俾你听，其实唔系一啲咁难去理解嘅嘢。总之 听过 嘅，用两个字要形容就系开心啦。 你知唔知呢个真系一个巧合嚟嘅？ 系， 我而家呢度啊，其实 系，哦，你手头上就已经有啲碟系写住。Bubblegum Pop 咁样啊， 佢 exactly 写住 Bubblegum Pop 嘅，但有一啲系类似嘅， 系 咁点解咧？我话系一个咁巧合嘅， 哇，系啊系啊， 就 系 因 为 咧，我前排就做一个活动，同啲朋友就系玩怀旧嘅，六十年代，因为嗰时粤语长片啊，即系张拍嗰啲咧，咁你六十年代噶嘛，咁但系咧，总之嗰一晚就系睇完晒啊成咧。就想模擬翻當年嗰啲跳舞 party 咧，啲舞會啊，咁又會有少少崇洋嘅感覺咧。咁你跳舞就梗係要玩翻啲六十年代嘅歌啦。係 啊， 但六十年代我都未出世，其實我都唔知有咩歌噶嘛。 冇錯，冇錯。 係啦， 可能都係阿爸阿媽嗰啲櫃桶底嗰度抄翻出嚟 啊。於是乎我就 research， 所以就借咗啲碟啊，嗰啲最好咩咧？嗰啲精選碟咧，你就可以知道一下究竟係發生咩事，可以聽一下咁啦。 嗯。 跟住我就發現原來有啲歌咧，我係識嘅， 係 唔知點解。例如一隻大家都一定有機會聽過，一間有機會聽到嗰首 Sugar Sugar 啊，係啊係啊，冇錯。 喂，其實我唔知點樣知道噶， 係真係六幾年嘅歌嚟嘅呢首。 係有機會係可能喺後往後一啲劇集啊、廣告啊，或者點樣有用過啦。咁跟住咁我就 research 咗，今日大概知道一下嗰陣時係點咧。即譬如Elvis Presley 即係貓王嗰啲歌，有時會喺嗰度啦。跟住B G 有少少部分喺六十年代都有出現啦咁。 咁啊，总之咁巧，我就做紧呢啲 research 嘅。然之后咧，你又跟住又提议话 bubble gum pop。咁其实我未听过呢个 term 嘅。 O、okay. K. 但系当我睇完佢嘅解释同埋揾咗里边嗰啲歌，即系嗰啲歌嘅例子，咁我就知道其实就系我揾紧嗰啲啦。咁、所以亦都调翻转就系之后，如果我要再揾多啲，即系深究多啲六十年代一啲可以适合啲人去。叫咩？好似你当穿越咗时空，翻以前跳舞啊，dress up 晒嘅时候，我谂 bubble gum pop 应该系一种都几适合嘅一种歌，因为 bubble gum pop 啱啱会再讲多啲，都系六十年代再开波去到七十年代咁样样噶嘛。 冇错冇错，嗰阵时起源啦，一路都有噶啦。 好得意啊呢件事！ 基本上每个年代都有唔同佢自己嘅一啲特色喺度。一阵六点钟我哋会再讲多少少关于 bubble gum pop 嘅东西俾大家听嘅。咁啊， 呢个默契 系啦， 真系咁巧。 半嘅奔神 Monday Blues 咧，我就会继续播一啲再现代啲嘅 Bubble Gum Pop 咧，就俾大家有个对比啦。全部都好开心嘅，咁啊，大家开开心心过新年嘅。 系啊，希望今年大家开个头就开开心心咁样。 冇错，冇错。咁啊，今日想讲啲咩咧？就系、其实好无谓嘅，好无谓嗰样嘢系在于咧，我发现咧，我喺度谂翻起就系、每逢呢啲过时过节咧，公众假期红日咧。都好多朋友会约我哋去，可能去食下嘢啊、玩啊咁样啦。咁、但系原来咧，我发现咧喺呢啲日子咧，系好少朋友会揾我去玩嘅。 哦， 点解咧？ 咁你倒数点喺屋企人？ 我倒数都系喺同朋友一齐喺屋朋友嘅屋企度一齐倒数咯， okay, okay, 就唔系出去倒数咯，因为怕而家年纪大啦，第一唔冻得，第二唔逼得，咁所以就留咗喺屋企嘅。 同埋你知道呢、這个防疫政策嗰啲已经放宽晒，冇晒嗰啲之后咧，你知道今年即真系几年 噶啦， 终于有得。咁樣人多啲，咁樣大家自在啲咧。你知道會好多人啊！我嗰日就喺出面喺尖沙咀。 係咪又係要逼一粒鐘先可以搭到車？ 我今日有少少唔同嘅，我今日做嘢，咁我晏就四點鐘就已經喺尖沙咀嗰個場地嗰度。 O、okay、K。 咁一路就其實 stay 到count down 完處理曬後續，其實都差唔多點零先走㗎啦。 嗯嗯嗯。 咁但係我一路都唔知嘅係後屘啲現場工作人員叫我可能要 announce 提大家離開嘅時候要小心安全啊，同埋可以搭地鐵。 通宵啊嘛嗰日， 系啦，咁跟住就知道我出边原来封晒路，跟住后屘我再睇翻啲相先知，原来其实我身处于咧就系嗰、那个。 最红色嘅位置系嘛？即系如果你喺地图嗰度，系啊，喺地图度睇就系最红色、最逼、最塞车嗰个位。 但系因为嗰一晚啊，因为做嘢关系喺现场系完全唔需要逼任何嘢啦。 啊，我知你，唉，唔好讲啦， 你又唔好唔开心啦。 威风啦、又粤女新梦，又 Lolly Talk 啊， 开心嗰啲，你中意嗰啲啊？ 冇话叫埋嘅， 有啊，不过你唔去啫嘛。 系我自己选择唔去。 系啊，知你中意咩？你知我有你心噶。我仲有讲，我冇开你个名，但我又讲起你添， 系咩？真系噶， 即系总之我类似讲一题，或者粤女新梦本地一对嘅，又系类似组合啦， 系咁我系啲嘅， 又系啲嘅风格啊，唱日文歌我哋都有播过啦。咁跟住咁即系总之中间要介绍佢咁嘅嘢，咁跟住我就话啊，我咧身边有个朋友啊，佢啊知道我咧今日就会见到粤女新梦，佢就同我讲话咩都唔使讲。Magoo Fire 啦，系 Magoo Fire 啦， 系 识跳啦， 好劲啊！即系呢个系啲人有拎荧光棒， 系咪啊？嗰啲其实讲少少俾听众听啦， 呢、這个文化得意啊， 系啦，咩嘢系 Magoo Fire 咧？其实就系一个好耐之前网络兴起嘅一个。玩笑嚟嘅，就係、因為嗰陣時我唔記得有一啲動漫節啊，咁通常動漫節咧台上邊就會有一啲跳舞團體去表演，或者可能有一啲係著女仆服嘅 cosplayer， 佢哋會喺台上邊表演啦。咁但係除咗台上面嘅表演者之外咧，其實台下亦都會有一啲呢啲表演者嘅支持者啦，或者一啲粉絲啦，喺下邊係會跳一啲應援嘅舞蹈， 係啊， 就係配合翻台上邊。嗰啲嘅動作咁樣樣，咁當年咧網絡上邊有一個好紅嘅男仔叫做戰鬥 哥， 係啦， 十年前啦已經， 係啊，應該十幾添，我唔記得啦，好耐啦，真係 台灣嗰邊。 咁然後就佢就跳咗呢一個嘅Magoo Fire 嘅舞蹈咧，就非常之落力啦，咁令到大家都覺得。 即好欣賞呢個人，佢嗰、那個好認真嘅態度。咁就呢、這個舞蹈就紅咗啦。咁啊，亦都呢個戰鬥歌亦都紅咗啦。咁所以去到好多唔同地方嘅一啲動漫節啊，或者可能一啲偶像團體嘅表演啊，佢哋為咗同啲聽眾觀眾去互動咧，佢哋都會跳呢個 Magu Magu Fire 嘅， 好勁啊！ 係啦，香港其中一個代表就係粵女新夢啦。 好，跟住你就會見到有一班fans 就會喺台前面拎住熒光棒，跟住跟住啲歌，跟住就喺度跳啊咁樣。跟住即係Magu Magu Fire， 即係呢個就其中一個最叫做咩咧？ 最出名嘅 出名或者最普及啦。但其實唔同嘅單位唔係淨係計粵女新夢，其實你日本啊嗰啲都係啲女團咧。你睇翻網上面佢哋搞嗰啲 concert 啊 event， 其實都有一班 fans 已經係準備好曬，就有曬舞步，跟住唱到某一啲歌咧，跟住佢哋就會嚟料噶啦。係 啊，佢會攞住兩支熒光棒，跟住左左右右左左右右咁樣好齊咁樣跳嘅。 係啊，佢咪同埋有啲嘅文化，譬如打 call 咁樣，又係我都係聽聞啊咁樣啦。但係我又未完全知道啦。咁但係佢哋會有好多呢種文化，變咗你喺裏面你有好多嘢可以玩，同埋會好攰啊！我 feel 到，即係都係一個鐘嘅 concert， 有好多呢一啲嘅嘢。咁但係就變咗你唔係淨係企喺度睇咯。 係，咁但係你早兩日。即係31号晚嚇，嗰陣時倒數第一次現場睇呢一個應援嘅活動，係咪好震撼啊？ 如果唔係咁擠迫嘅話，我覺得個畫面會再震撼啲。 O、okay. K， 因為都即係都要小心，因為即係大家好逼咧，你做唔到大動作。因為嗰啲大家上網 search， 如果你真係未睇過又好奇，好好睇真係。咁你就會見到係會。你好似佢後屘有十年後咧，又再拍過一條片嘅，咁就係講戰鬥歌十年之後就十週年就再揾佢再拍翻一條片，就係、是、一班 fans 嗰啲預習藝咧，佢哋叫做 係 嘅一種技藝嚟嘅，都係咁就揾埋阿戰鬥歌十年後就再拍翻條片。咁阿戰鬥歌已經肥咗好多噶啦， 佢本身都應該唔少嘢噶咯，我記得十幾年前都應該 唔係嗰時瘦噶，好瘦噶，係啊，同埋佢個運動量咁樣。你知一定係冇理由 咁啊，係嘅， 係啦。咁但係而家見到佢就已經身形就肥咗啲啦。咁、但係咧，你會見到佢一字排開咧，幾個嘅 fans 同埋佢咁樣，即係喺度跳咧，有一種好似戰隊變身嗰種感覺。 好感動嘅，其實 感動啊，好熱血。同埋嗰個，我覺得呢一種嘅表演方式嘅現場感染力好高，就係、是、就算啊，唔係我其實我今次係咪叫第一次咧？兩年前係一個音樂節都有睇過佢哋嘅。咁但係嗰個影響力強係強咗，我諗亦都關嗰個音樂類型事嘅。你第一次聽唔識聽日文啦，你係會佢裏面有一啲位係可以俾你跟住，呵呵呵呵，即係嗰度 係可以配合到，好簡單，你會跟住佢一齊喐，或者跟住佢嘅口號一齊去俾啲拍子咁樣樣。 係，我覺得係本身嗰、那個呢種音樂類型啦，喺叫做無論你係日本定日本以外呢一種體系嘅女團。佢哋所揀嘅歌嗰種風格，佢哋跳嘅舞、著嘅衫啊，仲係自我介紹，係一套嘢嚟嘅。我覺得係好完善嘅一套文化嚟嘅。 係係係。 咁就會吸引到你，你第一次睇你都會個氣氛好好啦。咁呢啲你去擺去啲 show 度咧，其實係好啱數。 氣氛好好咯。 好好啊，好好啊。 我記得有一次咧，有一個朋友就係入咗呢個機場博覽嗰度。咁有一次有一個好多 line up， 好多唔同音樂單位。演出嘅 show 啦，上年啫嘛就係、是，咁其中一個表演單位就係粵女新夢啦，咁佢又係喺呢個台上面跳呢個 Magu Magu Fire， 咁我嗰個朋友咧，其實佢唔係好熟悉一啲比較新世代嘅本地嘅歌手嘅，咁然後佢就見到嗰個畫面，佢就忍唔住同我講話，哇！雖然我唔識佢哋嘅，但係我冇諗過原來佢哋嗰個號召力或者可能令到現場嗰個氣氛可以去到咁高漲喎。咁呢個我諗就係同觀眾啊或者同粉絲互動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囉。 係啊係啊，所以以我所知，雖然我唔記得曬啲名或者未必識讀啦，咁但係大家你有興趣呢一啲，你可以上網 search， 即係除咗粵女新夢呢個本地有好多日系嘅呢啲女子組合，而佢哋係好專業嘅，我會話係，嗰、那個專業嘅意思就係佢無論佢音樂啦，跟住佢哋嘅服裝啦，佢哋嘅promotion 嗰啲可能pose 啊嗰啲，全部係好係。做足晒嘅嗰啲，我覺得係有，跟住會唔會都有訪問過另外一隊都係本地女團，又係女團嘅，係啦係啦，咁跟住又係佢哋唔同成員咁樣，咁佢哋 多啲嗰啲啊，如果冇記錯， 應該都係嗰一集，因為其實香港其實有好多嘅， 因為有幾對 香港有好多嘅，係啊係 啊係啊，咁你就會睇得到，咁佢哋本身都好多都係可能本身中意 cosplay 開始嘅，或者中意日本文化，好似我哋咁樣，咁、但係佢係再點樣講，再 into 啲咯，我會形容係，哇，我中意睇日本嗰啲，不如我自己都做啦咁样嗰种咧，系、啊，即系呢个咁嘅道理咯。 咁你嗰日最后有冇带定荧光棒出去啊？ 冇啊，拎唔到啊，拎唔到，拎唔到咁多啊，大佬。 咁啊，即系总之都应该系呢个嗰、那个跨年啦，我哋叫做除夕夜，应该大家都高兴嘅。咁啊，今日仲有一日假期，大家又享受埋去啦。其实严格嚟讲，我觉得 Magoo Magoo Fire 咧，你要计咧，佢都算系一首 Bubble Gum Pop 嚟嘅。所以 系啊， 我自己 而家嘅 我自己会觉得系咯，系啦，即系如果你摆喺现代，佢都算系一首 Bubble Gum Pop 嚟嘅，所以转头六点钟啦，再介绍多啲啦，因为我又会谂翻起上次睇呢一个嘅Carrie Pamiu Pamiu 嘅演出，佢都系令到我觉得哇，又系好有呢、这、一个跳 Magoo Magoo Fire 嘅感觉，不过佢唔系跳 Magoo Magoo Fire 咁解啫，咁转头我亦都会喺奔神 Monday Blues 入边播佢嘅作品俾大家听，咁、总之今日系会好精彩、好缤纷啊！ 缤纷咯，缤纷咯，系啊！希望即系都系希望今年大家都缤纷啲，咁样开个靓头咁样样咯。 咁啊，点啊？你嗰日嘅其实我觉得咧，因为跨年咧要工作咧系几辛苦嘅，尤其。仲要做完之后呢，你知道你要塞一段时间先返到屋企啦。咁但係对于你应该都好多年冇咁热闹嘅环境底下啦。 开心嘅、我觉得係有咁多人一齐嗰个画面啊。喺你企喺一个 stage 上面环顾周围，大家一齐係咩都冇諗㗎啦，都唔係你咁多，总之大家一齐为咗倒数嗰件事，我觉得係正。所以其实我好羡慕以前港台有苹果倒数㗎。 哦， 因为你係同好多人一齐去度过呢个 moment 嘛，但係后面冇咗咋嘛。 但係我呢想讲一样好尴尬嘅事情，就係呢，因为我喺我朋友屋企倒数㗎嘛。咁然后我哋諗住都係简简单单，即係打开个电视机，咁然后我哋大概十一点零开始打开个电视机就准备倒数啦。咁但係即係未去到倒数嗰陣时呢，其实我哋仲喺度倾緊偈呀，玩緊呀咁样啦。於是乎呢，我哋一路睇电视一路玩，咁其实唔係好专心嘅。咁而呢，我哋都唔知道一样嘢，就係我哋朋友屋企个钟唔係太准时。 miss 咗， 跟住然后去到电视机已经数到五嘅时候，我哋先突然间有人话：喂，数啦数啦数啦，唔系啊，踏十一做，唔系啊，数紧啊。跟住然后先，哇，四三二一， 嘅过咗啦。 嗰下嗰个尴尬程度系，我哋其实特登系用咗成晚时间去等呢件事， 点 知就系咁仓促嘅情况底下发生咗，大家完咗都唔知道做咗啲乜。 好叻啊你哋！ 咁但系都几得意嘅，即系一班朋友就系咁样开心咯。 咁啊，呢个咁开心嘅假期，大家玩埋呢半日，唞下回下气咁啊，听下。就新一年加油翻工啦！今日拣嚟呢一首有佢哋拍台作品《月女新梦》嘅歌，叫《新梦》啊！已经有一组你好似咧，你想跟住佢，咁样唔知点解？其实平时啲 band 都可以嘅，大家可以试下。 新年开个好头啊！但系有粤女新梦，佢哋嘅排台作品《新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0230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367宗输入病例。医管局新呈报74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一共录得11730人死亡。19间安老院舍、9间残疾人士院舍合共新增31个院友和6个员工感染。医管局表示，目前正值冬季服务高峰期，每日平均有4000多人到急症室求诊。市民在急症室轮候入院时间较长，个别医院要等12个钟头。局方预计在新年假期后的几日仍然会继续繁忙，呼吁病情较轻的市民向私家医生或者私家医院求诊。关注病人权益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建议，各医院因应病人滞留急症室的情况，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制定相关指引，研究缩减病人轮候的时间。他又说，现时院舍轻症确诊长者会获安排原址隔离，因此外展医生服务非常重要，但现时医管局医生人手不足以应付，当局需要同私营医疗方面商讨，鼓励更多私家医生参与外展工作，加强对院舍患者的支援。澳门的新冠应变协调中心表示，昨日新增78个新冠确诊患者入住卫生局的隔离治疗设施，另外昨日有5人因新冠病毒感染离世，分别是4男1女，年龄介乎77至86岁，全部都有基础疾病，其中4人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两架直升机在澳洲黄金海岸上空相撞，造成4人死亡。其中一架直升机的残骸在一个沙洲上被发现，警方表示，直升机坠落地面之后，附近人群协助拖出被困人士，残骸附近停泊了相信涉事的另一架直升机，受损程度并不明显。昆士兰警方表示，除了死者之外，另外至少有3人受伤，情况严重，当局正调查原因，不排除当中一架直升机降落时另一架起飞上升，导致半空碰撞。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温度是20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对开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未有挤塞嘅，不过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九龙城回旋处对开咧系有坏车阻路，暂时未有塞，但系经过都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交通都系仲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上德村、长东路御景湾隧道出九龙。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嘅货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嘅指控，一片心痛，一切相信可微笑，多可贵也就觉何奇妙笑，吃不消。未become讲真爱到尽头，无知只好忍住歌。 新闻之前听过有 Carita 嘅派台作品叫做 Time to Let Go No Rap Version 嘅，今日新闻翻嚟之后，将为我哋今日音乐 Sona 讲呢个 Bubble Gum Pop 啊， 富有成效嘅工作关系，华府亦都会保持开放嘅沟通渠道，负责任咁处理美中关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料一股微弱嘅季候风补充会喺今晚至听朝早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温度是20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咧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佐敦宝灵街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介乎上海街同埋庙街一段咧全线仍然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而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九龙城回旋处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冇塞噶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交通正常嘅。红隧九龙入口咧有少少车龙啦，咁啊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

2023年1月2号的音乐桑拿第一集啊，2023年的是不是很缤纷很开心呢？ 这些这么新的， 其实这些就很新的，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呢就是 Bubblegum Pop。 其实 Bubblegum Pop 呢这件事就一路都有存在，而它在不同的年代呢它也都有不同的一些风格啦。但是讲回最早期的 Bubblegum Pop 呢，就是在67年左右就正式有呢样嘢嘅， 1967年 出现，冇错，1967年。咁但系其实大家要去理解 Bubblegum Pop 呢样嘢咧，其实唔系太难嘅。佢唔系一样叫做好音乐性嘅原则底下而出现嘅音乐类型， 即系唔似之前我哋讲swing 嗰啲，可能系关于一啲编制上面嘅多人同少人啊嗰啲咁样嘅，唔系嗰种， 唔系嗰种嘅，因为咧其实佢系一个比较简单啲俾人去做分类嘅一啲作品啦，即系佢有几样要素嘅，第一样嘢就系佢嘅面向一定系年轻嘅群众，系俾一啲后生仔听嘅作品嚟嘅。咁大部分嘅 Bubblegum Pop 咧，横跨咁多年咧，其实都会系偏向一啲 upbeat 啲嘅作品啦，缤纷啲、开心啲啦。佢哋嘅歌词会偏向系简单、重复同埋容易上脑嘅，即系嗰啲朗朗上口嗰啲啊。其实你可以咁样理解，就系严格嚟讲，其实 Bubblegum Pop嘅呢一個 terms 咧，同我哋講 K 歌呢兩個字咧，其實係差唔多嘅嘢嚟嘅啫。咩叫 K 歌咧？其實係一種感覺嚟嘅，即係你會覺得哦呢首歌好 K 歌，或者你會可以話呢首歌好 Bubblegum Pop 咁。只不過可能我哋香港認知嘅一啲 K 歌比較多係一啲慢版情歌，而 Bubblegum Pop 佢就調翻轉，佢唔係唔講愛情，佢都係佢嘅題材大部分都係同年輕啊、愛情啊係有關係嘅，因為年輕嘅煩惱大部分都係喺愛 情， 係啦。咁但係佢嗰啲嘅内容通常都係会偏缤纷多啲囉，即係佢嗰啲烦恼可能係哎呀我约咗个男仔呀，今日着咩衫好啊，即係嗰种七上八落嘅，或者可能啊我有个新嘅男朋友，但係佢又好似有鍾意第二个女仔，但係佢係用嗰种好少女心事嘅方式去唱出嚟嘅。咁大概你可以理解，其实 Bubblegum Pop 就係为咗去满足年轻消费群而产生的音乐题材。咁但係其实讲返喺呢个1967年嘅时候呢，最初出现呢个 Bubblegum Pop 嘅时候呢，其实佢有好多嘅都係同 Rock and Roll 嘅风格会比较近啲嘅，因为当时兴紧嘅就系呢一类型嘅音乐啦，即系有啲可能佢会系参考咗 Beatles 嘅一啲曲式，但系少少英伦摇滚嘅，咁但系可能佢嘅题材就可能系都系讲啲后生啲嘅嘢啦，佢嘅歌名会比较简单容易记啦咁样样。咁首先喺今日讲到呢个位咧，大概俾大家感受一下最早期 classic 嘅， 系啦，最 classic 嘅一啲 Bubblegum Pop， 或者当时亦都有啲人称之为 Bubblegum Rock 嘅一啲作品咧。头先都讲过好几次，就系、是最早期系1967年系出现咗啦。而呢一首咧，我要即将带俾大家嘅咧，就是、一对叫做 The Music Explosion 嘅一对组合，当年佢做咗一首嘅作品，佢哋喺俄亥俄州嗰度发扬光大嘅，即係佢哋喺嗰边居住嘅咁样。而佢哋其实 cover， 佢都唔係一啲原创作品嚟嘅，佢当时都係 cover 咗一啲前辈嘅作品，但係又有自己嘅一啲风格喺上面。咁首先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叫做 Little Bit Old Soul。 再次为大家带嚟有呢一首嘅作品，就系、是、The Music Explosion 嘅 Little Bit Old Soul 啊，1967年嘅作品，亦都系史上被称为第一首出现嘅 Bubblegum Pop 嘅作品嚟嘅。 系啦，咁但系讲到即系 Bubblegum Pop 呢个名，或者 Bubblegum Music 啊、Bubblegum Rock 啊，有好多名啦，但系都系围绕住咧一个字啦。 系。就是 bubble gum， 冇錯， 即係香油膠啊、吹波糖啊，我唔知譯做咩中文而家。 其實就好 香油膠 咯，好好意象化嘅一樣嘢嚟嘅，因為 bubble gum 你會聯想到就係嗰啲十零歲嗰啲小朋友咧，即係我哋都係咁啊，十三四歲嘅時候就係中意買啲吹波糖食下，跟住嚼啊嚼咁。其實呢一個就係一個好年輕嘅一個意象咁樣。係 啊，即係佢吹住嗰個吹波膠咧，仲有唔同顏色噶嘛？你知以前細個食咁樣。咁佢嗰種繽紛就係啱啱阿斌所講嗰種意象，就係佢嗰個 bubble gum 佢 imply 咗嘅嗰種意思喺裏面，同埋嗰種色彩啊，嗰、那個年紀啊氛圍。咁因為其實嗰陣時係講緊有啲 producer 佢就開始做呢種音樂啦，或者我會覺得係除咗佢係一個打年輕人市場之外，一個重要嘅嗰、那個字眼就比較商業化一啲嘅，即係你一聽落去啲旋律唔會好複雜啦，好 catchy 啦，甚至乎啲歌詞唔會好深嘅，甚至乎佢哋有啲人會形容比較 naive 天真啊，或者 stupid 少少嘅歌詞嘅。 咁啊，但系咧，你讲起呢一个 stupid 啊 naive 啲嘅歌词咧，其实除咗歌词以外咧，其实歌名都系嘅，因为咧喺呢个 bubble gum pop 出现嘅进程入边咧，系有几个唔同嘅阶段啦。咁我哋头先听咗最早期嘅头先一首作品，就系可能偏向一啲可能会系翻唱一啲旧有嘅作品，不过佢改编咗少少。咁好多时候咧，你都知啦，当一啲唱片公司见到有个商机喺度嘅时候，佢就諗住无限复制呢一条嘅方程式㗎啦嘛。咁当年开始出现咗呢个 bubble gum pop 之后咧，咁有啲嘅小型嘅唱片公司就发现喂得喎，啲年轻人系鍾意呢样嘢㗎喎。咁反而佢哋就偏向可以用一个比较低成本的方式去无限复制这些的作品的。有一个时期呢，就是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以前的一些歌曲，尤其在六十年代呢，很多时候除了歌手以外呢，它是依附在一对 band 的身上的嘛。即是当时的乐队是一些叫做它是一个很稳固的团员，同埋它是一个音乐组合来的嘛，一些 band。咁但是就在这个 bubble gum pop 开始呢，就出现了它们是偏向就不会邀请一对比较叫做出名的成对 band 去做那个配乐。反而它们会请一些资深的弹 section 的一些乐手呢，即系佢哋当有咗呢首歌谱嘅时候，咁佢就揾呢啲乐手嚟弹，系啦，咁就做咗可以做大量生产呢一啲咁样嘅乐曲啦，咁样样。咁于是乎咧，喺呢个情况底下咧，佢哋仲有一个好特别嘅特色嘅，就系除咗佢哋嗰个编曲以外咧，佢哋喺 bubble gum pop 嘅一段时期嘅作品咧，佢哋嘅歌名咧，全部都系啲好简单好好记嘅歌名，例如系啲咩呢，例如系Chewy Chewy 啦，例如系 Sugar Sugar 啦，全部Yummy Yummy Yummy 啦，咁样，或者Give Me Give Me Good Loving 咁样，全部都系一啲你会觉得哇，好似好小朋友，好容易记，同埋你会 feel 到，歌词实有呢两个字噶啦，唱到出嚟噶啦， 直情系好 catchy 嗰位就系歌名噶啦，你直情系会觉得系。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今日咧，第二首喺呢一个关于 bubble gum pop 入边，想带俾大家一首作品咧，就系、是、另一对非常之有名喺 bubble gum pop 非常之早期嘅组合，亦都系喺俄亥俄州嗰一边出现，佢哋叫做 Ohio Express。我黑我周快递咁样啦，咁然后咧，佢哋嘅作品就正正头先我讲嗰啲名字，即系 Yummy Yummy 啊，Chewy Chewy 啊，咁 嗰啲嚟嘅。 系啦，今日咧要带俾呢首咧就系正正就系头先有提及过嘅 Chewy Chewy。 再次为大家介绍有 Ohio Express 嘅 Chewy Chewy 嘅，的而且确你一听就觉得好洗脑嘅。 Chewy Chewy， 冇错啦，你会不停咁样喺个脑海入边谂起 Chewy Chewy 呢一句嘅歌词啦。咁啊，但系头先我哋讲咗，即系喺呢一个嘅 Bubble Gum Pop 咧，有嗰个最初嘅进程有几个阶段，咁然后再去到之后嘅一个阶段咧，就比较特别啦。其实就同佢哋嘅歌曲形式系冇关系嘅，系同佢哋嘅包装同佢哋嘅形象系有关系，因为之前一路出现嘅一啲 bubble gum pop 嘅音樂人咧，佢哋都會比較主打係可能係一啲樂隊啦，或者可能係一啲我哋叫做組合嘅形式咁樣去出唱片嘅。咁但係去到一個階段就係、是、bubble gum pop 嘅發展，佢哋覺得可以再特別啲，因為你聽得到係面向一啲年輕嘅觀眾啦，一啲聽眾啦，同埋你聽落去嗰種嘅歌曲嘅繽紛咧，佢哋諗起就係、是。好適合卡通片 哦，係 啦。於是乎咧，佢哋就開始嘗試再進一步，就係將呢個 bubble gum pop 推進，就係我唔再用一個真實嘅人物，或者唔再用真實嘅成隊樂團去現身俾大家睇，反而咧就係、是、改咗用卡通片嘅形式去做一啲嘅 MV 啦，或者係一啲形象上，例如咧有一首嘅作品咧，头先我哋上半小时都有提及过嘅，就系、是、佢系当年咧喺外地，即系喺美国嗰边咧星期六早上嘅一套卡通片，就攞咗呢首歌去做一首嘅主题曲咁样样。咁咧呢一首歌曲嘅名称咧就叫做 Sugar Sugar。佢主唱嘅人咧就叫做 The Archies。咁你暂时听，你一阵播俾大家听嘅时候，你会听到嗰个风格大概系点。咁但系你如果上网咧去尝试揾佢嘅一啲 MV 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卡通版嘅 MV， 就系嗰个 系啦。咁而主唱嗰个朋友仔咧，仲会帮嗰个卡通嘅角色，除咗唱之外咧，佢系会配埋音嘅，即系佢会好似即系你朝头早嗰啲礼拜六。嗰啲朝頭早卡通片， 以前啲咩迪士尼乜乜乜嗰啲啊， 係啦，咁佢會同啲小朋友對話噶嘛，咁佢就會用嗰個卡，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就會用呢個卡通嘅形象咧，就同喺星期六嘅時候就同啲小朋友傾偈啊，會帶一啲自己嘅歌曲俾大家咁，咁就成為咗即係呢一個 Bubble Gum Pop 一個叫做非常之爆發嘅一個年代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去到而家 bubble gum pop 其實已經係唔同咗好多噶啦，就你會聽到嘅就可能少咗一啲咁 rock 嘅嘢啦。可能 先播第一幕呢個都係啲電子嘢多啲啦。 係啦，會係因為即係朝住呢個嘅科技嘅發展咧，其實因為 bubble gum pop 畢竟佢唔需要去話考慮就係我一定要用呢一個音樂嘅演奏方式嘅，佢可以係電子，佢可以係 rock， 佢可以是 punk， 佢可以是好多唔同嘅风格都得，最紧要佢都系要一样嘢，开心跳舞，同埋面向小朋友或者系年轻嘅听众， 同埋彩色， 系啦，彩色咁缤纷咁样，咁所以咧喺后半小时咧，我都会带一啲比较新啲嘅 bubble gum pop 俾大家。咁但系结束喺呢半小时咧，最后带俾大家就系有呢一首 Archies 嘅 Sugar Sugar 嘅。

有当年好多的男子乐队或者是男子组合出道的时候，都会做一些被称得上 bubblegum pop 的作品。Direction, live while we young. How many shrimps do you have to eat before you make your skin turn pink? Eat too much and you'll get sick. Shrimps are pretty rich. 除了剛才那些很有活力的作品之外， Bubblegum Pop 在近年也有一些比较叫做可以说奇奇得得得得意意的曲风的，例如这一对来自伦敦的电子组合。 なんであいつらはピンク？動物園で思ったピンク食べ物で。そうなんだ。実は私はタラコが大好き。プラスエビカニ食べよう。ピンク色になるの？だからみんな違う色。人間って勘違いしてるよね。Black, white, green or blue. Show off your natural hue. Flamingo. Oh, oh, oh, oh.If you're multicolored, that's cool too. You don't need to change. It's boring being the same. Flamingo, oh, oh, oh, oh. You're pretty either way. 鶴の尻尾下に向かって曲げたら Flamingo意味不明だけど面白いでしょ。虹色に染まった世界。今日も地球のどこかでエビをむしゃむしゃ食べて。フラミンゴはピンク色に染まっていくぜ。One, two, three. 再介绍一下呢一对嘅组合，叫做 Kelo Kelo Bonita。加埋两个英国嘅男生，组成呢一对嘅好有 bubble gum pop 风格嘅组合，叫做 Kelo Kelo Bonito， 有佢哋嘅作品 Flamingo。当然啦。讲起奇怪的曲风是不可以不讲它的。 Kelly Pan Miu Pan Miu 的 Fashion Monster。剛才讲了外语市场日语市场都有很多的 Bubblegum Pop 作品，到底华语市场有没有呢？事实上是有的，还是很多添。 要全心亲吻一个，难面前要再围绕一再恋过。重新要全心亲吻一个，难面前要再围绕一再恋过。 今日嘅骚动音乐最后带嚟有十音社嘅 Kiss Kiss Kiss， 听日同样时间再见。